三、室外晾晒大量衣物，室内堆积大量行李、床被、牙膏等日用品，居住人员数量明显超出房屋容纳的正常标准。四、不允许上门收取房租，不允许进屋查看。三河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。以上内容由三河市工商局提供。本期三河之声就到这里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椰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上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下午的1点，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声音世界，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。 秋季除了干燥外呢，还有秋凉的意思，人的身体经过了一个夏季的闷热发泄之后呢，身体系统的水分相对比较缺乏，这时如果感冒很容易出现胃痛、头痛以及呢关节炎等症状。中老年人对天气变化的适应性和耐受性较低，更要注意防寒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男才女貌，外滩18号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我说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。 下着雨的夜， 在熟悉的街， 所有的感觉 没有那么热烈。 下着雨的夜， 心动的感觉， 下你的视线， 太多的理由， 太多的借口，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。 太多的画面， 太多的理由，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。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我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下个雨的天，所有的感觉，下着雨的夜，下你的视线， 太多的理由， 我感到你的感觉， 难道无法代替， 爱的感觉， 太多的画面，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我在说的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。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所有混乱的感觉，无可救药的一切，太多一切，太多情节，太多伤痛的理由，让我无法拒绝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 你很明白，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那分手的夜，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。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 我不知道， 还是那个那条街， 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 国内地流行乐双人组合由袁成杰、戚薇组成。2007年呢，在女貌组合呢正式成立，同年推出了组合首张音乐专辑《男才女貌》。2008年凭借着该曲《外滩18号》呢，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流行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，同年也获得了第12届七彩金曲排行榜颁奖盛典年度最佳组合奖。让音乐继续讲述故事，有请唐克，《如果我变成回忆》。 累了，照管领悟你清醒着，也照管理想你了。好怕一放心睡了，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，听着呼吸像浪潮摆动着，越美丽越让我忐忑。我还能假戏什么？如果我连自己都脉搏都难掌握，如果我变成回忆，抵住了这场生命，留下你做了空气，我并无身体，拥抱不了你。想到我刚深爱的你，人海孤独旅行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终于没那么幸运，没机会伴着头发满山牵着你，看晚霞落去，漫长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。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，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？那一刻是最后一刻，想把你紧紧抱着，可是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抵住了这场生命，留下你做了哭泣，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。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终于没那么幸运，没机会伴着头发梦想牵着你，看晚霞落去，漫长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。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，如果我变成回忆，最怕我再不争气，顽固地烂在空气，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。我依然爱我的你，痛苦中消失去，这样不公平，请你千里把我忘记。

在睁开眼。离开街上了，还有什么路途？被时间的人是假的，为什么执着？一把眼前已不是你我，不是我。被爱是真的，没受到的冷还没过。 虽然看上去更舒适，但也会让你的小肚子无处隐藏。单排裤的西装呢，才会让你看上去更加的瘦一些。脖子短的人最忌讳穿的就是高领衫， V 字领或者是 U 字领呢，都是更为适合的选择。各位男士一定要记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任贤齐《依靠》。 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影响，将他的好都忘掉。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，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，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想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是我的，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来我的怀抱。你想哭就哭吧，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掉。 现在是13:20。

它带你寻找太阳，看见希望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曾经的伤口长出了翅膀。品味1033，你的音乐魔法师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喜好这一招，行动是失调，怕惊扰，这少不了。你也来凑热闹，乱的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爱波浪。 你问你都知道， 一锅空地杯，要多有欢闹，浪漫的背景也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，头别问眼别看，跟着感觉做就好。一锅空地杯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整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空气杯晃就好。气好都一招，行动是失调，怕惊扰，这少不了。你也来凑热闹，乱的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爱波浪。 你问你不知道， 一锅空地杯，要多有欢乐，浪漫的背景也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，头别问眼别怕，跟着感觉做就好。一锅空地杯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都去不了，在空地杯晃就好。 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。 裤子后面的口袋过大，或者是设计的比较繁复，就会让人不自觉的将视线呢放在你的臀部，所以如果想让臀部看上去小一些，就要避免这样的款式，选择裤子的后兜要较小且位置偏上的款式，才不会让你的臀部看上去很大哦。来，有请李健，春风十里不如你。 终于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激动的冰河梨花开，燕归来，可是寻你。 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出的江河，江河流流向海，心飞去去哪里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前方还在我怀里，请把双臂相守候，一点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能挽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，一丝甜蜜，不知如何形容我，只有你让我欢喜，即使在冰天雪地，一份诚意。不知如何找寻你，春天已经在这里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，春风十里不如你。 孤单更替，全心

幸福呢？方文山在写《说好的幸福呢》的时候，不仅是模仿了古典的意象和历史故事，他在创作的时候呢，也进行了周详的观察。起初的歌词就没有了古代的意象，所以也不会出现让人看不懂、听不懂的情况。接下来让好音乐继续，有请萧亚轩《爱情通关密语》。 Enter the password. Negative. Try again. Loaded. Yeah, it's Elva. 你在干什么？ I'm ready for her.爱的字典里，浪漫不是唯一。 怪前任多么坏，怪生活多难挨，怪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寂寞。 相信同感谁有急，风流现在不想自己伤和你去认全我的感情，和谁脱单暂时还不急，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把油饼哭成碗，爱是个门拖着我出门去，忘了暂时起手心其实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， 万千人多么坏，万生活多难挨，外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烂，不承认又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去哪里算命后面很多言语后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，超额浪费看不能从一且昨晚的七千上我呼吸带离子别靠近，不负痴心对爱也冲过梦名，假装二十几交烟的脑爱不是会塞穿并没有实际， 现在是14:14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体味1033，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体味1033， 体味1033， 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。 生活小贴士，温情永相伴。我是叶晨，今天是9月11号，星期一，农历7月21。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温度28度；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温度17度。今明天津晴，29到18度；首都北京晴，28到17度。以上天气来自于三和气象台。今天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美好生活。旅途中享受太阳浴的你，皮肤是否已晒到黑亮？不少旅游归来皮肤晒黑的朋友认为，只要躲在屋里几天就能够复白，实际上这种做法未必靠谱。日光损害皮肤的第一步是晒伤，长久在室内不常照射太阳的人，如果户外突然长时间暴晒，皮肤就会出现潮红，甚至痒痛剧烈，有灼伤的感觉。晒伤之后首先要冷敷，用冰水冷敷15分钟左右，直到皮肤恢复本来的温度，然后用性情温和的洁面乳涂面。如果出现严重的晒伤，可以试着取冰水轻拍脸部，同时尽快到皮肤科就诊。祝您健康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顽强的毅力可以克服任何的障碍。生活小贴士，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足彩3D送福利，只选足选3、足选6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森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矿化，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。万户金豆，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：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近万家，健康相伴，你我他。 Big White， 一款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项链，在雾霾面前。我们每个小小的生命个体改变不了大环境，但我们可以尽量改善我们的一米呼吸。它体积小，可穿戴，又不失时尚， 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四叶草。四叶草精致小巧，每一片叶子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，真爱、健康、名誉及财富。这种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十分难得，正如我们给予挚爱的礼物一样难寻。Big White 的空气净化功能才是针对我们挚爱的贴心设计，它能让我们远离细菌病毒的感染，其负离子将甲醛、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，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。净化器每秒释放300至500万负氧离子，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.5 颗粒中和，形成更大直径的大颗粒，使其快速降落，快速清除一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，有效规避了污染物，帮助我们远离雾霾，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。 Big White 专属于你爱的空气净化器。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，订购电话13903119280 13903119280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至少你的精力比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常勇 Lemon。说到情侣装，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穿粉款。Lemon 想说呢，这样的秀恩爱没有技术含量呢，如何秀好一手的恩爱，要低调奢华有内涵。这种搭配方法呢，不仅不会造成视觉上的颜色疲劳，更有着和谐统一的美感哦。上下装的颜色错位呢，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情侣装扮。好，音乐不断，五月天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 人群中哭着，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摸我痛我心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却是我真，而回忆越是甜，就是越伤人。也许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、傻傻浅浅的等待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决定不哭了，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挂在遥远锁上钥匙壳。这世界伤痕，于是你合群的一起伤，但生存是规则，不是你的选择。也许你含着眼泪飘飘到当天你重重的走着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爱了，你决定不爱了，挂在遥远锁上的躯壳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从不可完全的愈合。我站在你左侧，却想隔着银河，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呢？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 是生命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你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挂在六月所上的躯壳。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，站在你左侧最下课的银河，难道就真的抱着你爱一直到老了？你值得真正的快乐，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。为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？就让悲伤全部结束在此刻， 重新开始活着。 想做时尚达人，又想追求舒适，选择运动风那就对了。运动装本身呢，就是一种经典款，年轻活力又舒适百搭，运动风单品也几乎是人人都有。但若想把运动风呢穿出大气高级感，提升时髦度的话，关键就在于混搭。当内衣遇到牛仔元素，拼接设计加强了街头风，朝气蓬勃又活力四射。牛仔裤和牛仔帆布鞋更是呼应了主题，整套的搭配既日常又潮流，只需要来配上帽子墨镜，就能够让你轻松变时髦，穿它上班还是约会都不在话下哦。我们来听歌，罗大佑恋曲1990。 明亮了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不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求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天要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，朦胧胧的泪雨声在我的窗前，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。淡淡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。爱情

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，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去，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想你是我情非得已， 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Yummy。 是不是觉得衣柜里的卫衣似乎都是大同小异，无论什么颜色和印花都太单调了呢？那时尚达人 Lemon 会告诉你混搭卫衣最翻身，你是时候来一件牛仔元素的拼接卫衣了。当运动范的卫衣碰到了粗犷休闲的牛仔，两种材质的碰撞呢，让活力和潮流在一瞬间迸发。只需要配上同风格的牛仔裤和帆布鞋，整套 look 就大功告成了。想要更加的潮酷，更加有型，那就告别乏味，选择一件拼接风的卫衣吧。好音乐不断，有请梁文音，爱一直存在。 那天我扬起帆，想看看未知的海，心里很多话想说说不出来，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，没有你泪停不下来。 是我的重来。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，没有你快乐都停摆。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，回头看爱都在。我知道我的一直都会存在，没有你泪停不下来。你知道我一来都不想 say goodbye， 我痛是我的出来。你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，没有你快乐都停摆。某一天我期待你笑得灿烂，回头看爱都在，爱一直存在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在开始童话里的情节时代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要有梦想，有梦敢去闯，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。 云有个操场，我只身来闯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？ 撒野撒野，在无人烟的地方肆放肆，当怀上海的梦推开推开，梦里面的那扇窗，蝴蝶飞过的海洋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人， 也许从大一的情节时代人们说的话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可恨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， 可恨的 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， 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，永远都不会忘。 镜子里的我睡得很善良，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。 撒野撒野，最无人的地方肆放肆，当坏小孩的梦飞开 飞开，梦里面的那扇窗，蝴蝶飞过了海洋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人，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代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陌生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， 高恨的 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， 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，多远都不会忘。 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陌生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， 高恨的 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， 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， 多远都不会忘。

手，不要抱着你，不要再错过。 我已把爱是最亮的甜甜苦。 Cause baby girl, I'm coming back home. Baby boy, 永远永远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一起走，永远永远要记得，我们要一起生活。不管今天的时候，不管下雨的时候，不分开手和永久，我们要一起相守。 相互发现的可能感觉，放手牵手，你做我那最可爱的小心思。这份爱可是一种守护，彼此的感动，就算不踏着幸福，每一步一起牵着手， 怕你会睡不好。总是锁在床的一角，我要回来给你依靠，你可能笑着睡着。